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五面经文第三行看起。龙王当知，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为宜？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看，世界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常得清净诸佛菩萨给予深重。看到这个地方，十善业道经这个一段经文啊，从龙王当知到这个成慧邪见，我们这个本子总共是七行，这个七行一定要能背诵，要念得非常熟，常常想着，起心动念的都要想到佛陀慈悲的教诲。我们果然能够做到，心地善良，念头善良，行为善良，我们将来决定能够生至善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至善的世界，华藏世界是至善的世界。那个地方，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寿命长远，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人人都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寿命。我们为什么不去啊？往生的条件决定在善心、善念、善行。如果我们心行不善，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信愿都具足啊，行不具足啊。这个行里头不但是要念佛了，还要修善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特别记住啊，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修行不能成功，就是夹杂不善，而且夹杂的太多了夹杂的非常严重所以虽具足三自良都不能够往生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不善的根就是我执一切众生起心动念执着一个我，我是第一，一切都为我，这个念头就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要不拔除，决定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六道是这么来的，我们要想的，我们如果要脱离六道，必须把自己这个病根拔除念念想众生 我们只要看到、听到，啊，如果有能力，我们立刻就要伸出援手。啊，那么昨天我听说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好像有个医疗队呀，啊，要到这个缅甸那边去帮助一些穷苦的病人。我听了之后，刚才我打了个电话，问这个天主教，他们告诉我的不是到缅甸，到非洲。啊，那么非洲那边我们所听说的，苦难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啊，他们派出一些义务的这些医生护士到那边去义诊。啊，我通知他，我说我们要帮助他一点医药费。啊，他们做跟我们做是一样的。啊，不能说哎呀，那是天主教、基督教做的。啊，我们不应该帮助，错了。啊，决定是错。啊，不管是哪个宗教，不管是哪个团体。真正做好事，我们就要尽心尽力的帮助，啊，没有能力，我们也要赞叹。啊，我们只看他做的是不是善事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行，永远是个圆满的。这经上讲的念念增长啊，令诸善法念念增长。这个一段啊，到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都是讲的善因。啊，种善因呢，一定得善果。底下一句讲的是善果，世界能令诸恶永断呐，善法圆满。善法圆满就是止于至善，这个果报殊胜呐。啊，后面这一句，尤其是。殊胜到极处了，常得清净诸佛菩萨集于身中。也就是说，你能这样修善，你将来的果报啊，一定是在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到这个世界了，你就跟诸佛菩萨在一起了。那么这是从果上讲，果报上讲，啊，这两句都是讲果报。从我们现前生活环境里面讲呢，有因必须有缘，啊，缘是什么呢？缘是要亲近善知识，啊，常听善知识教诲。善知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呐，这个很重要啊！啊，没有人提醒，我们会忘记。啊，六道凡夫非常健忘，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环境里面。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我们迈向歧途啊，不是正道啊。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我们找不到啊，到哪里去找啊？诸佛菩萨是善知识。诸佛菩萨不在我们面前，我们供养诸佛菩萨的形象，天天瞻仰佛菩萨形象，恭敬礼拜佛菩萨形象，每一天读诵经论，这就是亲近诸佛菩萨。那么我在此地帮助诸位同修理解经论的奥义，虽然我们相隔得很遥远，现在我们利用科技，我们每一场的讲演同时都上网络，用网络来传播，这样就方便很多了。现在新的科技不断在进展，最近我所看到的比网络还要进步，用电话，电话传真可以把传真这个影像放大在大荧幕上，就跟看电影一样，几百个人可以同时在一起开会，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跟中国跟美国那边同修几百个人在一起开会，利用这个工具就像在一个教室一间房子里一样，这个科技是刚刚开发，现在价钱很贵，这个一台机器不大了，现在价钱每斤大概是8万到10万，我想再过两年，它又进步，价钱呢也会降低，越来越普遍了嘛，我们就可以从网络换成这个高科技的传播了。随着科技进步，整个地球不是一个村了，不是一家了，是一个房间了，我们同在一个讲堂里面学习了，这是从前人无法想象得到的，我们不但我们的音声影像借着科技传播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同样道理佛教的经典释出世间圣人的教诲，这些典籍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传播到全世界，当然分量太大了，我们必须要介入，像这一部经我们介入这一段就够了，这一段是这部经里头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将这些文字放在网络上，放在这个传播工具里面，传达到世界每个角落，把这一段文字翻成每一个国家的文字， 我们的讲解也是这一段为中心，这一段为主，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生命不是这么短暂的一世，我们有前世，我们也有来生。这个生呢，生命啊，是有生死，我们的慧命没有生死。肉身有生灭，法身不生不灭。法身是我们的真身呐。禅宗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佛在《楞严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如果我们细读生死，是可以接受的。他讲的有理，有理必定有死，理死不二。这些道理太深了，我们凡夫业障烦恼太重，见不到啊。这些圣贤人跟我们讲解，我们也很难体会得到啊。这些原因，佛家讲业障深重啊。什么叫业障？自私自利的执着，这是业障。坚固的执着自私自利，坚固执着贪嗔痴慢，我们有这种情执，障碍了智慧，障碍了善根。善根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佛讲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啊。那我们具足了贪嗔痴，贪嗔痴这个念头与日增长，那善根就没有了啊。善根什么时候能生起来？断贪嗔痴，善根就生了啊。贪嗔痴从哪里来？自私自利，所以自私自利是个根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转啊，我们要真正学佛菩萨，舍己为人啊，看到人家有苦难，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希望别人离苦离难。为什么说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呢？对我不执着，没有自私自利。这个身舍掉了，得更庄严的身。这个世间舍利掉了，生更庄严的世间。这是事实真相啊。佛告诉我们，十方世界都是我们的深处啊！不要以为这个太空当中许许的星星与我们没关系，那就错了。每一个星球，每一个地区，我们曾经在那里都住过。将来也许还会去住，那怎么没关系呢？所以佛教这个教学 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佛家教学的地理，地理是什么呢？是虚空当中所有的星球啊。啊，不是给你介绍啊，这一个城市、这个省份、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不是的，那个活动空间太小了。啊，佛给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活动空间呢，都是周边世界的，周边法界。啊，跟我们通通都有关系。啊，我们。对于那些环境啊，这个地理环境、历史环境、文化环境、人事环境都要了知。啊，华严经上跟我们讲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的环境啊，说的那么详细，我们将来要到那里去啊，极乐世界的环境，佛在净土三经里面那是专门介绍。啊，偶尔在讲经提到的，片面不是完整的，有几百部经啊，都提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哪里是假的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至善圆满啊，所以我们决定要修善法啊，要有这个认识。下面经文告诉我们，因善法者为人天身，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借以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啊，到这是一段呢。善法是什么？这说出来了。啊，这个善法呢，在六道里面呢，你得人天身呢。啊，人天是因善法而得的。啊，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这是圣人所修的。啊，声闻是阿罗汉。啊，为什么称声闻呢？它是因为听佛讲经而觉悟的。啊，所以叫声闻呐。菩提就是正觉，这些人不是凡夫了。前面人天是六道里面的善道，啊，阿修罗不算善道啊。啊，阿修罗虽然修善。夹杂严重的贪嗔痴慢啊，阿修罗所享受的福报在世间是第一等的殊胜，但是福报享完之后没有不堕地狱的啊。什么原因呢？福报大了，造业就重了，造业也大了啊！我们平常人没有福报，杀一个人就要去抵命啊，就要判刑判死刑啊。有大福报的人，杀几千人、几万人、几亿人，人家还恭维他，还赞叹他，他伟大啊，他不会被判死刑啊。但是世间呢，法律不能制裁他了，因果会制裁他。啊，为什么呢？杀人害人决定是恶业， 他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这是迷而不觉。那么从声闻觉悟了，啊，独觉觉悟了，菩萨觉悟了，啊，声闻独觉菩萨的菩提法，觉悟的方法都是从善法成就的。没有善法，他永远不会觉悟啊！啊，我们今天学佛求什么？求觉悟啊，求正觉，求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这在此地，佛告诉我们了，觉悟是从善法做起的。啊，中国古老的谚语也常说“福至心灵”。啊，福是福报啊，善的果报啊。啊，善的果报现前呢，哎，心也就开窍了，也就灵了，聪明起来了，啊，智慧现前了。所以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把福放在前头。没有把慧放在前面，啊，不是说慧福双修，而说福慧双修。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人不能不修福，不能不修善，啊，一定要行善修福。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